喂哈利，Hello，翻到嚟列女广场啊，又系我收你啊，咁继续有嘉宾啦，中女有嘢讲嘅做啦，咁仲有六月咁样嘅。 啊，你好啊。 Hello，Hello。 咁上集咧，我哋就讲到好兴高采烈啦，去到尾段嘅时候就喺度讲紧，即系开始去到一个 sex 嘅范畴啦。咁其实见到大家讲得咁开心，咪继续讲啦，希望你哋都听得开心啦。咁话说，其实嗰阵时咧，我哋头先就喺度研究紧有一样嘢咧，就系话点解。啲男人鍾意出去搵一啲即係好商業化嘅 sex 呢咁其實阿祖拉就講咗一點就係講話因為有好多嘢呢你可以出去同出面嘅女人做而你唔可以返去即係同你屋企嘅老婆或者你女朋友做。咁但係其實我又想講啦其實係咪真呢只不過定還是你根本上可能冇要求過可能個女人係 OK 嘅呢 冇要求過點樣冇要求㗎喂喂你同我含呀咁你唔肯呀咁樣。 即系我意思系，譬如你可能话有时香，唔系，其实我亦都承认嘅。你有好多即系身边嘅男性嘅朋友讲就话，可能个女仔朋友喺呢方面系即系比较保守啦，即系或者呢样又唔肯，嗰样又唔肯，含下又唔得，舐下又唔得，跟住即系叫佢换个姿势，又嫌三嫌四咁样样。 有嘅有嘅。 系啦，基本上最主要嘅就系摊喺度，咁然之后就搞掂，然之后就完噶啦。 呢简直冇瘾啦！ 咁但系其实 死啦你！ 但系其实有啲嘢就即系睇 A V 可以讲，可以调教噶嘛。 啊，系咪先？睇 AV 还睇 AV 都系易啲啫。 唔系，我觉得系即系唔系啊，即系你可以同佢一齐睇，譬如又或者系 咁多女仔中意睇嘅，系嘛？有啲譬如你条女行过嚟话喂睇 AV 啊，你会觉得咩啊？哇，屌白痴啊你，做啦，仲睇 AV， 除衣服啦， 即系学下嘢咁样样啊嘛。 哦，咁呢学嘢叫自己 翻去学啦。同埋我自己咁谂啦，即系啲男仔成日都话个女仔四语，你有冇谂过可能系你唔掂？即系你冇呢个本事令到佢好 enjoy 呢样嘢嘅时候，咁佢咪死语咯？即系你有本事搞到佢真系好开心嘅，咁我谂分分钟佢可以娶得过你 嘅、 哦。 其实我做任何嘢都要讲投入嘅，你睇本书又好，你煮餐饭又好，你抹地都叫你投入去做嗰件事。 但投入还投入、哦，你招式都唔识多招，点投入？ 所以我话调教咯， 所以要学习咯， 要 学习、 啊， 但系经验 要累积嘅。 你沟条女唔，你梗系唔会话想帮佢学习噶嘛？梗系佢学习晒招式先过嚟玩噶 啦。喂，唔系啦，我唔同意啦。如果你真系讲话要条女已经学习晒东莞十八式，全部样样都精通嘅话， 所以咪要出去玩。 咁点解又有咁多男人话要处女啊？ 嗱，处女又唔同嘅，处女咧系因为冇啊嘛，冇咪珍贵咯，珍贵咪想试下咯。但系试完其实未必中意嘅。 因为我成日都听啲高登仔讲啦，搵女朋友啊，搵老婆。佢话女朋友就可以中出即飞啦。佢话搵老婆， 中出即飞 啊。佢话搵老婆就一定要搵处女嘅。咁但系问题系，即系你呢个世代，你要搵个处女，你真系可能要去产房门口等咁样 咯。 系啊，咁但系 仲有处女， 好矛盾啫。你又话又要处 女唔舒服嘅，处女。 系我唔知道。咁我淨係觉得係即係点讲呢你又要个女仔又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係问题係佢又唔 你要送喎 你要处女喎咁你处女你就唔会识㗎啦你未接触过呢样嘢。处 男都好烦我以前有个同事呢都几 open 嘅即係我哋嗰年嘅 open 而家 处男 系 咪好快呀、啊、处男。 跟住佢同个人拍拖呢跟住真係结婚呢佢发觉原来佢即係点讲佢冇结婚之前同佢嗰个男朋友搞过啦跟住两个就结婚啦即係可能嗰个女人。 咁好啲嘅呢 个女人 我唔觉。 嗰女人后生嗰女人后生我就玩嗰轮嘅。咁啊，跟住咧就臨尾都覺得自己都要揾翻個好啲啊，純啲啊，頓啲嘅做老公啊，安全感點？跟住咧就俾咗個男仔、啊， 天下男。 點知咧激撚到佢仆街，唔係有我個年代有咁啊，真係個男仔就頓啲。咁啊，跟住咧去結婚冇啦。咁我哋成班女仔約出嚟，即係飲茶，叽呱呱喺度嘈。咁啊講開，跟住佢做咩啊？ 自由報告。 唉、哎，佢話仆街啦，真係。佢話即係想叫鴨我點解？ 又喂佢唔飽。 我哋係啦，跟住佢話真係好撚蠢啊，蠢到仆街啊咁啊。哇！咁你咪教下佢咯， 攞唔到位入系嘛？ 但系咩喎？窿都有错。 即系话佢老公好，即系好 咧 wrong hole 啊！ 即系好咧戇鳩啊！咁啊，跟住我就吓唔系。 但系啲女人你要嘅嘢嚟嘅，你系要揾个戇居白痴嘅，先锁得住佢嘅。 系啊，咁 你调转头又话喂屌条友又唔捻。 嗱，呢啲亦都系高登仔讲话，而家嗰啲死港女啊，佢哋讲啊死港女啊，MK 妹啊，出去俾人玩到变咗残花败柳啊，玩到烂玩到松啊，咁然之后。就揾个戆戆夸夸嗰啲毒撚啊，傻仔啊，系啦，净系识得喺屋企做啲 figure 打飞机啊嗰啲，嗱，揾佢哋就啱啦，系啦，因为佢哋唔识啊嘛。但系其实就喺度讲紧话，其实呢班所谓嘅毒男咧，就喺度执紧嗰啲出边啲 MK 仔二摊咁样样咯。但系喂，你 你又要都系嗰句啦，好矛盾。 但可以练翻翻嚟都 点练啫？即系喂，好老实，你要我系处女，我乜柒都唔识，咁你又话我乜柒都唔识，我唔系处女啦，你又话我唔捻系处女，咁你想点啊？ 唔系处女冇所谓啊。 但 系 我觉得调翻转 好啦，系嘛？ 嗰调翻转，如果男人遇着一个女人好钝嘅，咁又真系冇晒瘾噶。 完全唔掂啦，啲女。 即系耷头嗰啲。 即系你好似死鱼，死鱼你都唔得啦，系嘛？如果唔系，点会有黄色事业呢样嘢？ 但我觉得相辅相成嘅啫，即系都系嗰句啦。你有本事令到条女好 high 牌嘅，咁我觉得你条女擒翻你转头都仲得。 所以而家咪好多药咯。 喂，唔系啊，我真系试过有个男性朋友咧，咁佢话说诶，好细个嘅就佢都系即系讲紧成十年八年前嘅所谓 MK 仔咁样啦。咁佢出去街度机铺啊嗰啲识咗个女仔咁样。咁佢就个女仔就已经主动话呢我今晚唔返屋企我可唔可以去你度啊咁样。 喔嗰时叫老黎妹。 咁而家叫 MK 妹啦、whatever 啦。咁跟住呢就去到 呢。喎落老懒都大把呢啲啦吓 嘛。嗰时我哋个年纪就未系落老懒嘅。咁跟住个女仔呢就去到佢屋企呢就主动呢就嚟啦。就 去佢屋企啊。 去我个男仔个朋友屋企。佢唔係佢同屋企人住嘅，但係佢隔離屋咁樣咯，即係佢同佢爹哋媽咪係兩間屋隔離咁樣嘅。咁跟住變咗佢帶咗一個女仔翻去，咁跟住嗰個女仔一入屋咧就自己就嚟啦，就開始就嚟了自動波，咁又除佢啲衫啊，除佢條褲啊，又喺度甩佢啊，咁又自己主動就開始就喺度。 呢啲咪乖咯呢啲。 屌你！ 聽我講埋先。咁跟住咧，佢就開始個女仔咧就開始就含啊咁樣啦。咁然之後咧，我個男仔朋友都已經係。好愕然，哇！自動波到呢個地步， 咩正嘢？ 即係連油都唔使踩嘅，你明唔明啊？想踩 break 添啊佢。咁跟住咧， 直路又去啦，係嘛？ 係啦，咁跟住後屘咧，佢就擁我個男仔個朋友咧，就擁埋牆啦。跟住咧，就即係擁佢埋牀啦。咁就坐，佢就半坐咗喺度咁樣啦。跟住擁佢埋牆，又埋牀。 呢、這個時候軟啦， 跟住唔係，跟住佢話都未，佢話跟住個女仔咧，自己就嚟了，自己就坐上去咯。咁然之後咧。佢话其实 完全冇事前功夫 啊！冇啊，个女仔自己就坐上去。佢话仲要咧，佢讲佢形容俾我听，我都好想笑。佢话咧，个女仔坐上嚟个样咧，嗰个舒服嗰个表情咧，我个 friend 话，我真系做咗咁多年男人，我真系搞咗咁多条女，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俾人强奸。佢话佢觉得自己系俾人强奸咯，跟住佢话跟住佢话嗰条女系好玩得嘅，即系成件事佢好 enjoy， 而且佢抢姜又即系基本上由头到尾全程佢主动嘅。 呢个 系啦，咁但系佢话自此之后咧，佢话之后个女仔又 keep 住再搵佢，但系佢话佢真系唔敢，佢话嗰个俾人强奸嘅感觉实在太差啦。 吓撚死佢啊！ 系啊，所以其实我 如果有啲咁嘅经历，我都想试下，试下嘅。 但系嗱，但系反而 一世一世 我自己咁睇啦。咁如果你话去到，譬如你话拍拖嘅时候，即系唔好讲话呢个女仔会唔会出去即系周围去搵男仔。 嗱，呢啲咪激情咯，我觉得。 我自己咁睇啦。你话如果呢个女仔佢未必系真系出去周围去搵男仔做呢样嘢，我净系对住我男朋友或者净系对住我老公做呢样嘢，我系好 high 嘅，我会 keen on 呢件事嘅。我 系 好中意同你做呢样嘢 ，even 可能你唔要求我主动就嚟抢呢条裤就嚟摸你有剩啊咁样，但系其实你哋男人有冇觉得哇呢条女咁卵大食嘅？你哋会唔会觉得 其实好喎？最紧要床上面激动啲啊，其实。 但系未必，我觉得就未必个个男人中意呢样。 有咩？我觉得唔系话个个男人嘅，我谂个个男人都咸湿嘅，睇你点表达嘅啫。 即系 口就话 唔 中意啫。 我讲紧嗰样嘢系，即系当你得到咗呢样嘢，即系个女人 系 好， 咁佢系咪闷啊？ 好主动之后，佢冷静，即系佢满足咗佢嘅性欲之后啦。 冷静咗，跟住走啦。 跟住佢就会觉得啊，這个女仔都呢、這个女仔咁大食，即系佢对住我系咁，佢对住个个都系咁噶啦。或者啊，這个女仔唔可以攞嚟做老婆，其实会唔会咁觉得呢？ 其实冇諗住㗎喎，老婆呢啲嘢你讲緊性爱呢同老婆完全冇关系。 係啦，我都係咁諗㗎啦，正常。 即係行到你睇咩呢？睇佢嘅 body 啦，就睇下佢啲功夫啦，跟住或者睇一睇佢样，佢样唔得啊 ,body 夫计 ok 都 ok 嘅。 算啦，未晚过女人识佢咁上下啫。 咁反而咁但係你讲緊女人，你去到最终佢都係即係想搵个好归宿咁样啦。咁但係、 女人嗰啲我又唔知啦，但係男人最紧要揾个好拍档啊！ 唔系，咁你个拍档系讲紧 long term 定 long term 定 short term 噶嘛？即系你唔，但系你哋系唔会揾呢啲女人呢类型嘅女人做 long term 嘅 partner 噶嘛？系咪？即系你先唔好讲 佢日后嘅表现啊！ 同埋佢个男人都会谂佢大食嘅程度，佢自己顶唔顶得顺先。 唔会顶唔上。 系啦，如果个男人就觉得喂，啲条女好大食喎， 一日八次咩唔得？ 系啊，喂，即系 点命死捻咗啦？ 系咪先？即系我会比较明白佢哋嘅谂法，就话男人话主要如果我系咸湿嘅，即系我系中意呢样嘢嘅，我条女大食啲咪仲好，即系满足到佢嘛。佢最唔好嘅 matching 就系话一个男人好大食嘅。好即係好鍾意做嗰嘢，即係成隻公牛咁啊！屌啦，我溝條女死魚咁，整兩整又話痛，整兩整又行，屌飛鳩咗佢啦！我都揾想揾個大食嘅，即係一個人佢賣米嘅，佢都想人食佢啲米噶嘛？你明唔明？啱先，即係反而調翻轉，如果佢揾一個女朋友或者揾一個愛人，即係佢係一個結婚對象，反而咧佢樣樣嘢平平均均。佢嗰男人都会接受会同佢结婚，佢情愿超我真係要搵嘅，我咪出去满足埋我另外，即係我屋企大会规定早午晚三餐，如果我想食宵夜，我咪落街自己买嚟食囉。即係会系咁囉，我觉得会系。 我即係其实女人都要即係扮下嘢系嘛。 其实要嘅。 即係要扮下嘢系嘛。 点都要。 唔可以太 keen on 呢件事系嘛。 都要扮一扮。 其实我觉得应该咁样嘅，即係做女人应该有啲嘢呢，就而家啲香港啲女人呢就太率直嘅。即系台湾女人呢就即系台湾人啊大陆人呢就会奸啲，即系奸搞 台湾人都好扯下㗎喎。 係啊，但係 有经验嘛。 但係呢其实呢香港女人呢就有样思虑咗呢，有啲呢即系好放嗰啲呢，就即系结婚之前已经哇即系觉得自己要 show 好多好处俾个男仔睇啊，即系我要我系掂㗎，你要我含吹奶絕托我都得㗎。咁啊，系啊，即系含吹奶住奶住索又得，咁啊嗰个男仔啊唔系，我中意抛西摩令揈，咁啊即系佢哦得我学咁但系咁但系我觉得点样咧？我觉得应该咧嗰个女仔应该系唔好一开始就俾晒咁多嘢出嚟啦。 嗯， 就算你肉练啊咩都 怪啲， 系啦八成睇下咩料咁同佢到咁上下，真系第日真系喺埋一齐嗰阵先至再攞埋嗰啲。你一开波就俾晒功夫仔人睇，咁嗰人话哇呢、這个我都玩过晒，结婚之后咪有冇嘢玩咯，冇新嘢玩咯。 OK， 即系就唔会有嗰个乐趣喺度。 我自己感觉得 都 有，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是我即系譬如对男朋友系，我会话俾佢听，我中意同佢做呢样嘢系因为我中意你。 系啦，但个个都咁讲嘅， 因为 男人都一样咁讲嘅， 唔系啊，真系过去男人你可以出去叫鸡， 但 系 你几时讲先？呢个一个重点啊，即系你做之前你条仔点同你讲啊？ 咩做之前点同我讲？唔明。 做之前肯定系乜嘢都应承你， 氹鸠你啦，即系佢话 乜都得啦。 做完之后乜捻都唔得咯， 乜都得啦。话 唔系，我反而系讲紧话系即系拍拖之后啊，拍咗拖之后咁我会话俾佢听，我系好中意你，所以我想同你做啲好 close 嘅嘢。你不论搞嘢好，我嗲你好，我揽你好，锡你好，即系我会成日都可能喺度捋你啊，嗲你啊，成日嗰啲。咁但系佢就会觉得好捻烦啊，跟住佢可能 好捻烦啦，都未可以做。 即系你明唔明啊？你前奏多啊，前奏多，佢觉得麻捻烦啊。 我真系觉得太麻烦啦。 系啊，即系你要睇下个男人系受边套咯。咁有啲人中意食豉油鸡咪豉油鸡咯，你侧边同我摆到兰花，摆到芫茜，我都唔食嘅。我仲要，我最紧要都系嗰个目的 ，aim 都系个窿啫嘛！屌你喺度擦我做乜啫？ 未必净系个窿， 唔系即系咁讲啊！ 但系去到有啲位，譬如佢去即系要去即系做呢样嘢之后啦，咁做咁我又好，即系我又当然我又好配合就去做呢样嘢啦。跟住咧，佢就会话，跟住佢就会话，哇！你咁大食嘅咁，但系其实我想讲，其实唔系我大食，系你要你要嘅时候，咁我咪俾你咯。 系啊， 因为其实有时讲真，我可能未必真系女仔嘅需求，其实比起男仔其实少好多噶嘛。咁、你有时你即系 呢样嘢我有保留， 系嘛？即系我又未必想嘅时候，咁你但系 唔系喎，女人需求好大喎。 系咩？我见到譬如佢又兴致勃勃嘅时候，咁我咪又好兴致勃勃咁样去配合你咯。配合完之后咧，佢又见我配合度咁高咧，可能佢就会话。哇！你咁大食嘅，我搞你唔掂喎。 系啊，你小心心啊！我第日搵个弹数高过你噶，你小心啊！ 即系咯，咁我又 取尽佢咪啱咯，等佢冇力出去啊 嘛。系。咁你想点先？即系男人，你想点先？即系好啦，配合又话我配合。 佢冇嘢讲，乱咁搵啲嘢讲。 可能系啦，即系啲叫做 咁配合。 系啊，你唔配合又话你唔配合。 你哋做完之后有冇倾偈嘅？ 哇！ 倾乜鬼啊？ 即刻瞓啦！ 瞓觉啦，大佬，佢唔攰我都攰。 其实又唔系咁好啦。 倾偈 噶。 啊，咁又唔，咁又你哋当做呢样嘢， 唔倾偈啊！ 你哋 倾偈， 仲倾瞓觉啦嘛？ 唔系、啊，我觉得又大家谂法又唔同、啊。即系我嗰阵时咧，我试过我九十年代咧，我做过间公司，咁咧就有唔系，其实呢样嘢系千古不变。我问过咧，有啲唔同我问啲同事。咁我其实嗰时我喺公司，我属于一个开放嘅人嚟噶啦。咁我问嗰啲同事，问嗰啲年纪大啲五廿零岁嗰阵时五廿零岁啲男人咧，我问佢我喂你哋做完咧，同老婆做完之后有冇同个老婆倾两句先瞓？系冇噶，做完仲倾牙瞓啊佢咁啊。咁跟住我又问啲女人，我话咁你会唔会同你老公倾翻 sex 呢方面嘅嘢啊？嗰啲嘢啊咁样，会唔会话俾老公听边啲咩 part 最舒服啊咩？系冇噶，哇！咁你呢个唔系一个好完美嘅咩嚟 嘅 喎，因为倾偈嘅喎，觉得即系做完都要倾偈，喂唔好叫啲人唔好即系一做完就即刻锯咁瞓，我觉得系好冇瘾。 咦，我反而唔系， 我觉得要倾下偈。 嗱，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个 theory 咧，就系讲紧话男人咧倾偈就系为做爱， 系啊， 咁女人做爱咧就为倾偈。即係為事後傾偈，咁但係我自己就唔係好 buy 呢一樣嘢嘅，即係我覺得哇，大家搞完，大家體力透支，雖然話即係有好多時係個男人喐啫，咁但係其實講真即係個女仔 都 會消耗， 唔係但係 咁女仔 最尾入直路嗰下都係男人喐， 係咁你之前有好多十八般技藝 嗰 啲 之前等你自己喐下，係 啦 係啦 ，warm up 下先。 咁但係 開始終點嗰陣時就要 係啦，轉入直路你就要 自己嚟， 勇向直前咁樣嘛，勇往直前有，所以。我又仲覺得嚇傾咩偈啊，唔好玩啦，瞓覺啦，係咪？即係我覺得你知你話嗰啲所謂嘅即係指導嘅動作咧，其實可以喺個件事嘅進行中講嘅。即係譬如可能 好多 唔係有啲男人，你知唔知有啲男人係唔會叫床，有啲男人會叫床。 唔知叫唔叫床、啊？ 點解知叫床？ 唔係有啲男人係做嘅時候咧係冇乜聲出嘅， 就 有啲男人咧，有啲男人咧係去到 張牀自己叫。 唔係有啲男人咧就去到某一 part， 即係某啲時候嘅時候，即係高潮迭起嘅時候，嗱啲男人會出聲。有啲男人咧係全程都唔出聲嘅。 OK， 好 creepy 喎。 係啦，即係其實係有根據嘅。咁啊，同埋另外一樣嘢就話咧， 有咩根據？ 我睇嗰本書啦嚇，其實我自己都係嘅。我每次做完咧，我都会同对方倾偈嘅，即系我都会同我老公倾下偈嘅。 好可怜啊！ 系啦，但系唔系，我老公都有同我倾偈 嘅。佢忍住佢嘅睡衣同你倾偈啫。 唔系嘅，即系我觉得，即系唔系话做完就各有各分，即系同埋咧，我嗰时睇过本书嘅。就讲关于 喂，但我想知道你倾几耐先？你系咪成 屌？梗唔系倾好捻耐啦，讲几句都得唔得啊？礼貌上， 系句都会嘅， 即系讲几句。但我问嗰啲人系一句都唔会讲喎，咁我觉得好差咯。 即系一嚟就拱开你，跟住就瞓啦，咁又唔至于系嘛？ 唔系啊，我当时九十年代访问嗰啲同事，佢哋直头系唔讲嘢，佢都冇讲啊。我话咁你唔系喎，咁嗰系你老婆做完你都话啊点啊 嗱，啲菜又貴咗啊！ 我講俾你聽，有啲嘢係會好 sweet 嘅，即係你呢個對手，你唔係話做一兩次就拜拜，你係 long term 啊嘛。即係你譬如兩公婆都係嘅， 可能臨分。 即係我過料啊！話俾你聽，即 係係啦，講多兩句有理啊！ 唔係有理啊，而係即係你妹妹可以到就係另外一回事，但係我覺得咧。你係可以將呢樣嘢咧係美化啲，同埋即係美好，覺得係一件美好嘅事咯。你明唔明啊？ 我覺得最好最完美，我自己覺得最完美 ending 係做完瞓覺之前，佢錫我額頭一啖。 係咁就瞓啦。 係啦，跟住就瞓啦。唔好講嘢啦，我都唔想講嘢，我想瞓覺。 我就嗰時我就點啊？ 你會唔會想裸睡啊？兩個 裸睡啊？你 睇下凍唔凍咯？ 係啦， 天氣凍唔凍？如果 OK 啦，又襟被嘅 ，OK 嘅 ，OK 都會費事啦。 係 啊係啊，同埋我就咩？我記得嗰時咧，即係我隻公啊，即係後生嗰陣啦，做完咧，我隻公會斟杯水俾我飲，好好嘅。 係啊， 係啊。系啊，因为佢会觉得嗱，你又咁辛苦， 你 又嗌，公 会唔会听噶？其实 吓，佢唔听， 听我， 即系佢 nice 嘅，佢几 nice 嘅，佢几 nice 嘅，即系佢会做完之后，我会同佢倾几句，即系讲几句，咁跟住就跟住佢就会 落去落床，跟住佢斟杯水俾我飲啊，咁樣嘅。 哦，係啦，幾好啊。 係啦，因為佢知道我都失去咗好多水分啊嘛。係啊，即係佢都係啊。譬如天冷啊，咁你做完之後凍，即係凍噶嘛，咁佢就會有時佢都會落床啊，斟翻杯暖水俾你飲啊。 啊，咁好 sweet 啊，好係 好真 係 好 sweet 嘅呢樣嘢，你哋真係要學啦。 女仔拜啊呢？ 女仔拜梗係拜啦。 拜啊！屌你大佬，你啲分泌都要水分噶嘛，真係口渴㗎做完。 係㗎，呢人係。 佢會斟杯水俾你飲嘅，咁啊，同埋咧，即係其實我教得佢好啫。 最 好擺放啊，或者你搞嘢之前針定擺放咯。嗱，擺杯熱嘅，你搞完啱啱暖啱。 用乜嘢倒射啊？咁激烈。 唔係你 咁你冇人叫你擺床噶嘛？ 你做完之後 係 擺床頭 個櫃 度啊嘛， 真係激死啊！但係我反而想知啦，啱啱做啦，話有啲男人即係會一邊搞嘢一邊講嘢，又或者係有啲係完全即係粒聲都唔出嘅，全力專心做，你係邊樣先？ 一路讲就睇咩咯，讲笑咁啊话，做做下。 唔系我譬如我男朋友系，譬如一路做嘅时候，佢会赞你咯，有时。 哦，会都 会 嘅。会赞 下你嘅，系啊。 等件事轻松啲，同埋再好 啲咯。唔系，其实我想讲咧，即系我唔知，我唔可以代表所有女人啦。但系其实有多时女人做呢样嘢嘅时候，其实唔系为咗嗰一两，即系嗰一刹那嘅高潮咯。系啊。 其实之后系咪你会爱佢多啲咧？其实。 我唔爱我都唔同佢做啦，系嘛？ 但系你做完会更加 女人 会噶，即系会噶会噶， 有分别。 同埋有时候其实同佢做唔系因为我即系我有需要，而系因为我唔系需要 sex， 我系需要你，即系我需要呢个男人，我想呢个男人去呵护我，我想呢个人去锡我。即系有时系可能我喺生活中啦，可能譬如呢个男人唔系一个好浪漫嘅人，或者佢唔系好识得去氹你啊，去做一啲嘢去令到你开心。 中出咧你， 但系可能 表达你爱意， 但系可能喺呢件事上面，佢又会好即系好体贴噶喎，佢又会睇下你，譬如譬如你个头会唔会可能张床瞓得太高，可能佢会即系你个头会撞亲啊，譬如你会唔会搵个枕头垫住你个头啊，即系佢系会。 喂，呢啲等佢舒服啲嘅都系。 就自己啫， 唔知啊。咁但系我自己就会觉得啊，原来呢样嘢好听，可以其实喺呢件事上面，即系啲人成日都话搞嘢做爱做爱，其实即系呢件事上面你体验到佢对你嘅爱嘅时候，咁我又觉得啊，咁做多几次都冇可冇坏啊，系咯。 多啲女仔听呢个节目系会好啲嘅。 我自己觉得咧，系嘅，即系话讲紧香港啲女仔有好多时，即系净系识得擘大只脚大自然咁瞓喺度，其实条仔真系可以好冇人噶。 得閒上邊， 其實互動咯， 得閒上 互動， 得閒咧試多兩招咯，都係。 不過有時我又唔係好中意咧，即係我有時做到中途，我又唔係好中意即係又轉下，又做第二個 format 啦。 等佢唞下嘛。 唔係，我又覺得屌你又點啊？你又轉屌你點冇嘢啊？ 我有嘢講，呢個係我一個男性嘅朋友嘅親口直述嚟嘅。佢講咧點解其實有時咧你轉做下咧，你即係要轉姿勢咧，其實佢最主要係因為佢去到個位 時間， 佢想射啦，佢想 轉一轉先，轉一轉先 ，hold 住 hold 住 hold 住轉一 轉 先。 啫嘛， 即系个老虎都唔出得住，你真系俾条女睇少，转一转位冷静下先。 其实有啲嘢咧就系话，其实最美好嘅一件事咧就系女人同个男人嘅高潮系同时嘅。 嗯， 但系咧男人嘅高潮系好快啦，过咗之后，其实个女人仲会长过个男人。 系啊系啊， 即系佢好似一条 timeline 咁咧，其实系有一度地方系 overlap 嘅，但系只不过女人嗰个时间系再起码长多，我谂都有成分钟。 同埋我想讲咧，有时有啲譬如搞嘢咧，啲男人成日咧，即系啲头射完，嗰头啊嗱嗱声，即系唔知讲死咁样咧， 千祈唔好 掹翻出嚟，千祈唔好话俾你听，你知唔知大错特错呢样嘢？你唔知咧？ 你 讲 嚟听下。 其实讲紧咧，当系个男仔可能即系射完之后，可能你话即系开始就软咗。其实佢仲喺里面个女人系 feel 到嘅，那个女人系有感觉。你忽然间射完之后，噗一声你掹翻出嚟咧，那个女人系真系着火嘅，猛嘅真系。 同埋其实对嗰、那个 你射你都唔知噶，你边度感觉到佢射？ 咩感觉唔到？感觉到啊，傻嘅 黐 线 嘅 你，你未曾 哇射晒入去， 黐线嘅你未曾你临射之前已经个女人已经感觉到噶。 点感觉先？ 咁你有啲嘢， 你唔係頻率，你嗰、那個嗰、那個唔係嗰個硬度唔同嘅 硬度。 我反而係我 feel 到嘅 射嘅時候， 臨射之前，臨射之前射同埋射完呢三個階段全部 feel 到，話俾你聽 ，feel 唔到個女人係個陰道壁有問題， 陰道壁有問題， 係啊，一定 feel 到嘅。 仲有啊，你男人如果揸流灘咧，都 feel 到啊。 即係點揸流灘？ 即係打個冷震扮射咗。 即係點啊？不盡全力打假波、啊、都已經知啊。 打假波，跟住打個廖振。 係啊，跟住屌出嚟，喂，做咩啊？咁啊，交貨啦。系啊 ，feel 到嘅，全部 feel 到嘅，系好敏感嘅嗰啲神经线。 同埋讲真嗰句，你系咪真系射咗？就算你嗰个 moment 你真系 feel 唔到，你话哎呀，当你 high 得滞，真系 feel 唔到。你转个头去厕所都会流翻落嚟啦，系咪啊？ 同埋咧，大肚同大肚咧，其实男人当然梗系唔中意大肚啦。 女人都系唔中意大肚 嘅。同埋女人都系唔中意男人大肚。系唔同嘅啲 feeling。 完全唔同啊。 就算你几薄嘅肚呢都系。 1mm 都系有隔膜 嘅。都系有隔膜。我曾经问过个同事。 好多女都唔会俾你。 梗系啦。即系。 我系淨系俾你一个咁我话唔驚啦系咪先。 唔系其实都几危险嘅如果你唔大肚。即系好大机会有嘅。 就如果你出去交朋友。 出去你同埋你又唔知 道。我出去交朋友会去到咁深入㗎嘛你明唔明 咁唔系嘅有啲有即系。 如果我男朋友出去交朋友咁我就可能我就好危险㗎嘛。 嗱咁样嘅我觉得睇唔同嘅人唔同背景啦。我嗰时我公司有个男仔做即系鬼仔嚟嘅。咁我哋嗰时都问佢关于呢啲嘢嘅即係我哋冇乜所谓咩都傾嘅。咁问嗰个鬼仔嗰、那个鬼仔就话佢哋其实呢佢哋群朋友即係一大堆朋友呢都有机会我会同呢个女仔做呢、這个女仔会同个男仔做。即係但係佢哋呢 喺群交咁樣。 唔係佢哋唔係群群交而佢哋一班朋友里面呢都有时呢佢有机会会同某啲女仔。 即係佢做咩做咩 係啦佢哋有啲可以係佢話當然佢有啲朋友呢就係做朋友嘅。佢有啲朋友 即係而家好興嘅 friend 前性行為㗎嘛佢 已 經係 friend 前 性 行為。係啦。friend 前性行為。 即係佢有啲呢就佢係覺得佢有啲係佢係可以係朋友可以同佢做一兩次嘅。有啲呢就 喂仆街。 係呀有㗎。 佢做咩喂呀 ,Sess 啊唔係出嚟飲杯茶唔係出嚟食。 所以未講每個人嘅背景啊。 我哋 OK 喎可以做兩次。你OK可以做四次㗎嘛。唔係咁㗎嘛。 唔係。即係你要睇返佢嗰個社會 structure。 鬼 佬嗰啲。咁跟住我就問佢。 我都係鬼外國地方長大啦。 係啦。咁我都會問。 我都有去過外國地方。 咁你啲外 國 啲外國啲有啲 high school 有啲都會同呢個做啦。即係佢哋都會咁啦。咁跟住就我就問佢我話咁你呢啲事發生得 feel 唔 feel 佢，佢都唔係嘅。佢話佢哋都有啲都唔係咁隨便嘅人嚟嘅。咁我話咁你哋咩？ 外國咧講開外國，以前大學咧有啲叫做 orgy party 喎。入面全部除晒衫喎。 即天体型嗰啲係咪？ 係啊，啲 party 入面飲酒啊又成啦，佢唔着衫喎。 跟住飲醉咗就嚟啦。 咁我唔知啦嗰啲。 我最近呢有个男同事啊咁我哋食饭呢咁嘅时候就喺度讲呢话最近有个网站前嗰排话进军香港嘅时候都有个 noise, 专门系帮啲有伴侣即有稳定伴侣嘅人去搵即偷食嘅另外一半咁偷情网站叫 Ashley Madison。咁呢佢話原來呢男仔嗰度 join account 呢就唔使錢嘅咁反而呢女仔呢就唔係男仔嗰度 join account 呢就要畀錢嘅即係佢每次 send 個 message 出去呢佢就扣點數咁女仔就唔使嘅咁然之後呢佢話你女仔你可以放張相上去呢你個 profile picture 係 cut 咗所有嘢你 cut 到得返啲頭髮都仲得㗎你鍾意淨係 cut 對眼又得跟住得返啲頭髮都可以咁嗰個男仔呢佢就純粹就想上去睇嘅啫咁佢就用咗一個女仔嘅相即係嗰啲網站度求其 download 咗張台妹相咁樣啦有波有成咁淨係就 cut 咗個樣咁就擺張相上去。佢話係一日可以呢收成60几个 message 㗎喎。係啊佢話係好誇張㗎喎。誇張到呢跟住後咩佢同埋佢哋有啲private 嘅相簿啦咁嗰啲就冇 cut 嘅。咁但係你要有個 password 呢佢先至會即係俾你入去睇咁樣啦。咁佢就一日幾下個 message 出嚟就 send 俾我個同事就同佢講話要佢去即係俾個 password 佢去睇佢本相簿。咁當然咁我同事唔俾啦大佬你一睇知假一入去睇知係台妹嚟㗎啦咁就唔俾。咁但係反而呢嗰啲男仔就會主動地俾佢哋嘅相簿嘅 password 俾佢哋入去睇。一入到去 send 啲即係就咁一柱擎天啊嗰啲相又有裸照又有。佢最誇張試過有一單係咩呢佢話係一入去一本相簿喺一隻遊艇上面船 P 嚟嘅六個男仔。at least 搞一个 得一个女人跟住又 你女仔拜唔拜呀、啊、中唔中意群体 嘅好糟喎 同埋我觉得个女 人系傻嘅。哇！你真系出到个海度，你六个男人融咗你都仲得啦。你 可能根本就系因为出咗海，所以个女仔焗住啫。 我唔知啊，但系佢话佢咁，佢话个女仔就打咗个女仔就打咗格嘅，咁啲男仔就冇打格。咁跟住咧就同埋咧佢系话系夸张到佢系成本上冇噶嘛，由个甲板度就开始玩到上去个船舱咁样，跟住个船舱度又玩翻落去下面嗰、那个住个嗰个洗手间， 玩到乱到。 佢由头到尾都系一个女人咯，但系就唔知六个男仔 咁，大家夹粉啫， 咁似啲 A V 嗰啲情节嘅。 系啊，我哋讲得好开心，我哋讲下又半个钟啊，我哋留翻下集再讲啊， 好啦，拜拜， 拜拜。